从除夕到初六，好声音陪您过年。 相声小品，相声不断， 经典旋律，歌声不停， 暖意融融，年味浓浓， 欢声笑语不间断，喜气盈门贺新年。 广播剧相声有戏之黄半仙上集。 战战青天不可欺，张飞喝断挡阳桥，虽然不是好买卖，这一日夫妻百日恩。几句唐诗念罢，那位说了，您这是唐诗吗？这是我们家门口卖棉花糖那大爷写的诗。欢迎各位听我说书啊，咱们这部书啊集合了相声老先生们的经典段子，重新演绎再加工，哎，给您听个乐呵。正赶上新春佳节嘛，有鸡虚狗，辞旧迎新，那咱们这部书呢，咱取个谐音，就叫相声有戏。好了，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。今天呢，给您讲的这个故事不是现在的事儿啊，不过离这也不太远，家里有老人的可以回去问问啊。在清朝道光年间呢，您别问，我估计是没有赶上的，这个建国以后都不许成精了吧。道光年间，北京城外的一个小村子里住着这么一位， 半仙儿，半仙儿，黄半仙儿，黄蛤蟆， 哎，我我 听见了，听见了， 我说马二，你别嚷嚷啊，还叫人一小名儿，你怎么这么不懂得尊重大仙儿呢？ 叫你黄蛤蟆就对了。 你看你那模样啊，小圆眼睛，翻鼻孔，大嘴叉，还一脸麻子，您是黑了吧唧儿，黄了不唧儿，哎，还蓝汪汪的。要不是咱们街里街坊这么多年啊，我真觉得您是打《西游记》里哪个洞里跑出来的。 得，少说废话啊，找半仙爷我有什么事儿啊？ 哎，我媳妇儿啊，那耳环丢了，您帮我算算呗，她丢哪儿了？ 耳环呢？ 对， 这个耳环，那它当然是戴耳朵上了呗。 哎，那废话，那戴手指的不叫戒指吗？ 啊，对，戒指，俗称叫嘎子，咱东北叫金六子，是吧？国外叫指环啊，指环王，你瞅过吧？啊，那霍比特人戴上这指环多厉害！ 这什么乱七八糟？您这，哎，您到底算不算得出来啊？ 别着急。仙儿爷这不是正给你算着呢吗？您这个戒指，不是，那这个耳环是吧？耳环，哎呀，它丢哪儿了呢？它这个， 哎，您这一惊一乍的吓我一跳。 不是，这不算出来了吗？ 啊， 这戒指啊，告诉你没跑别处去，就在你们家里头呢。 啊，真的？ 你上那锅台旁边水缸后头，你找找去，准在那儿呢。 真的假的呀？我挨家里都翻了八遍了，我媳妇儿把我那六处的私房间都翻出来了，愣是没找着。 你瞧，那是你没找半仙爷，我来算了。这不，现在算完了， 更没了。 嗨，那还行啊，告诉你，一定有，肯定有。 马儿在这儿呢吗？ 哟，李大嫂啊，您找这儿来了？ 你媳妇儿让我叫你回家呢，说耳环找着了。 啊，哪儿找着的？ 就在你们家那锅台旁边水缸后头。 哎呦，不是吧，这半仙这么灵啊？ 怎么样啊，就问你服不服你半仙爷吧。 服，我是真服，我是心服口服，拜戴着佩服。您就是半仙儿，黄半仙儿，我以后啊也再不叫您黄蛤蟆，我要是再叫您黄蛤蟆，我就不是人。我要是再叫您黄蛤蟆，我就不好。我要再叫您黄蛤蟆， 这，大叔，还叫你？你这少叫了吗？你啊，去出去。 那个半仙儿啊，我其实也想找您给算算。 哦。李大嫂，您想算什么呀？ 这不是你李大哥出去都仨多月了也没个信儿，我这不放心啊， 想找您半仙给算算什么时候回来啊，也不来个微信，也不来个视频的。 哎呦，我说您那会儿有那玩意儿吗？还微信还视频。哎呀，我说李大嫂啊，您呐甭着急，您让您这打着个肚子着急上火这不好去。哎，说正格的，李大嫂啊，您这是几个月了？ 九个月了，就快生了。 九个月，九个月呢，我算算啊。哎呀，李大哥呀，他这个月不回来，下个月一准回来。哎，您呀，回家里头安安心心的等着去吧。 哎，听您的，那我这就回家等着了。哎， 好嘞，好嘞。李大嫂，慢着走啊！ 行了，别送了。哎，回来，我跟你说点正事儿。 怎么了，媳妇儿？是不是看为丈夫我这一派出神入化的算法竟然不一样？ 出神入化，我看你快走火入魔了你。你说你最近地也不好好种了啊，天天装神弄鬼的给人家算命， 这 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，还什么马前神客吧啊，麻衣神像吧，哎哎，就你肚子里那点料，除了黄历上写的你还懂什么呀？ 我说媳妇儿啊，你别这么说呀，你就说我算的准不准吧。 算什么呀算啊，纯属瞎猫碰上了死耗子。哎呦，说起来我就生气，气得哎呦，气得我这腿疼又犯了。 哎呦呦，媳妇儿媳妇儿，你赶紧先坐这儿，坐好喽，我给你捶捶腿。哎，要说我这算命的本事啊，还多亏了你这腿疼的毛病呢。 哎，你咒我是不是？你这些乱七八糟的跟我腿疼有什么关系？哎， 不是，他这个你腿疼这不是老毛病了吗？时间一长啊，我就摸出点规律来了，只要一阴天下雨，这头一天呢你的腿疼病准得犯，大雨大疼，小雨小疼。嘿嘿，我看你呀，是堪比雨神萧敬腾 啊。是啊，我这就是风湿腿疼啊，可这跟算命也没关系啊。 当然有关系了。哎，媳妇儿，我跟你说，前俩月不是有一天那个大夜里的这腿疼得要命，我呀心里头一合计，这第二天准得下大雨啊。虽然早上起来还是享晴博日的，可是我呀下地之前我就穿上那蓑衣了，出门就都问我，哎呦蛤蟆，你这大晴天的穿个蓑衣干啥？我也懒得搭理他们。哎呀，我说今天有雨，他们都不信，还笑话我。结果呀，嘿嘿，到中午的时候，哎呦，那雨下得真大，这帮人都跟那落汤鸡似的。 你也不跟人家说清楚了，这又不是你算出来的。 哎，我这不是忘了吗？哎，后来又有一天早上起来，哎呦，那天阴的那叫一可怕呀，是云升西北，雾起东南，咔咔的电闪雷鸣，眼瞅着嘿，这大雨倾盆了，你知道吧？可头天晚上你那腿没疼啊，睡得好好的。我一想这雨呀下不来，所以呀我就跟平常一样没穿蓑衣我就下地了。结果他们那些人全都穿着蓑衣，有人还打着伞。哎呦，这个笑话我呀，说蛤蟆爷，你今天你完了，非把你抡死不可。我说嘿，没雨你们等着瞧吧。结果他们还不信。后来你猜怎么着？没一会儿风吹云散大晴天了。 合着我这腿比天气预报还准呢。 那可不是吗？哎，这村里的人不知道啊，都说我能掐会算，一传十十传百的，我就从黄蛤蟆变成黄半仙了。 这下不下雨你是看我腿疼知道的。哎，那我问你，那今天马二和李大嫂的事儿你是怎么知道的呀？ 嗨，这还不简单吗？马二他媳妇儿那这宅女，纯家庭妇女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，他能上哪儿啊？啊，每天除了听听咱们相声有戏，那就是刷家伙做饭，围着锅台水缸来回转呗。那这丢东西耳环，那锅台旁边水缸后的，那肯定就差不多就那地方呗，上那儿一找准能找。 那李大嫂呢？ 李大嫂，你想一想啊，那李大哥多精明啊，肯定是掐着他媳妇生孩子的日子回来呀、啊。九个月那快生了，人家肯定得回来伺候月子。 哎，你还真有个琢磨劲儿哈。哎，那也不能老这么含糊着，你得跟大伙儿解释解释，你这不是算出来的呀。 解释什么呀？哎，你没瞅见，自从我黄蛤蟆变成黄半仙儿，那村里大家伙儿都瞧得起我，我在村里这地位那咔咔的往上升。 黄爷 哥，黄哥哥， 哎，谁见着我那都得点头哈腰的叫我半仙爷。 你说你这地也不好好种，家里也不管，我这腿又不好，啊，咱们家是什么生活 呀？哎呦呦呦，媳妇儿别哭别哭，哎呦媳妇儿，你就放心吧。我跟你说吧，就凭着我这连蒙带唬的这掐指一算呢，嘿嘿，肯定有送上门的冤的头。那句戏文怎么唱来的啊？啊，善人自有妙计。 您看见了吧？黄蛤蟆靠着这张嘴呀、啊，变成了黄半仙儿。哎，这就离倒霉不远了。黄半仙说啊，等着冤大头上门，你还别说，真让他等着了，而且不是一般的大头，是顶大个的那个大头，谁呀？皇上啊。 喂，我说各位年兄年弟，今天早朝是不是有点晚呢？皇上是不是闹钟没听见呢？八成啊，是昨儿夜里熬夜听相声，还睡过头了。 你们没听说呀？皇宫里丢东西了 啊！快说说，快说说，丢什么了？ 就是上个月南阳进贡的那颗夜明珠丢了。我听说那颗珠子可是宝贝，那叫一个亮。晚上站在宫里举着那珠子，那光能照得国贸三期那顶儿都是亮的。 哦，你这是夜明珠还是探照灯呢？ 反正就是特别亮。可谁成想皇上这新鲜劲儿还没过呢就给丢了，就咱万岁爷那小心眼儿，小得跟针鼻儿似的，穿件龙袍都打补丁，这珠子丢了能不心疼吗？我估计啊，今儿早朝皇上没好脸子。 皇上驾到， 皇上驾到， 你们这帮阿杂泼菜，你们吃朕的花朕的拿朕的，你们 皇上您别动怒，您一定得保重龙体。 你们，哎呦朕的柱子呀，哎，朕的柱啊， 为主 Don't make it bad Take a sad song And make it bad。 皇上，哎呦，朕这不是生气吗？气得朕这外国话都冒出来了。 哎呀，这只能说明皇上您多才多艺。 少废话，诸位爱卿啊，昨夜晚间大内失道，朕的一颗夜明珠不翼而飞，诸位爱卿谁能帮朕找着呀？说话呀，怎么都不说话呀？都白吃干饭的呀？哎呦，朕的珠子呀！ 启奏我主万岁，臣有一计，定能寻回宝珠。 爱卿说来听听。 臣听闻人言，那前门外有数家相馆，有几位相卜之人，惯能算命。何不如将他们找来算上一卦，定能找到宝珠下落。 爱卿言之有理， 崔英啊，你是总管大太监，就你负责，现在就成立一个起早贪黑也要帮朕找回心爱的夜明珠办公室，就简称企业办吧。你就是企业办主任，赶紧去给朕找那几个算卦的去。 万岁爷，这事儿就包在奴才身上了，只是这个企业办的名字有点不太雅啊。 什么雅不雅，要不是朕昨儿起夜还发现不了那珠子没了呢。哎呦，朕的珠子哟、 是是是、那奴才这就去找，这就去找。 皇上的夜明珠丢了，这可是大事儿，一时间人心惶惶啊。这珠子是谁偷的呢？书中代言不是别人，正是这位总管大太监崔英监守自盗。皇上让他去找算卦的算算珠子的下落，他不敢去呀，他怕真算出来是他偷的。这崔英啊，四处托人打听那几个算卦的灵不灵。您想啊，出来摆摊做生意，靠这个养家糊口呢，能说自己不灵吗？打听来的结果啊，都是灵灵灵啊，前知五百年，后知五百载，宇宙万物无所不知，比霍金都灵。哎呀，崔英犯愁了，这灵的咱不能找啊，可是皇上那边催得又紧，这怎么办呢？这天他信马由缰的闲溜达出城了，到哪儿了呢？到了黄半仙儿他们村了。 说的就是你，过来。 哎， 我问你个事儿啊，你们村有会算卦的吗？ 算卦的有，您前边左拐第二个门黄半仙儿，哎，算的可灵了，是上回我媳妇儿那耳环丢了呀，就是他给算出来的。 黄半仙儿，哼，黄半仙儿，山野村夫还敢在此称半仙儿？走，咱们看看去。有人吗？有人吗？ 来了！哎呦，我说这位公公，您找谁呀、 你就是黄半仙儿吗？ 哎呀，不敢，小的就是 啊。你会算卦是吧？ 啊，是啊。 算的灵不灵啊？ 他这 问你话呢，灵不灵啊？倒是、 不灵 啊，不灵啊。那正好、赶紧跟大家走。 哎，这不是，我说大爷，您带我上哪儿去啊？ 进宫去呀、万岁爷的夜明珠丢了，你去给算算到底丢哪儿了。 哎呦，公公啊，我这您肯定是找错人了，我都跟您说了，我算的不灵啊。 少废话啊，灵我还不找你呢，赶紧的，别废话。 叫公公，我真算的不灵啊，我媳妇儿啊那腿疼病犯了，我得在家照顾她，我这实在是不灵，真不灵。我跟您说 不灵没关系啊，大家告诉你，即便不灵，有咱家在旁边给你多说两句好话，给了钱轰走就完了。可你要是不去的话，那可就是抗旨不遵，午门外可就要开刀问斩了。 啊，还开刀问斩？哎呀，行，我跟您走，您等会儿，我去把我那蓑衣拿上。 哎呦，你这人可真行，墨迹什么呀？这大晴天的又没下雨，拿什么蓑衣呀？ 反正我用得上，就是这样。有雨。 有什么雨呀？说你咳嗽还真喘上了，赶紧收拾收拾，跟咱家回去复旨去。我说老黄啊，今儿天色也不早了，咱们就在这个驿馆先住下吧。明天一早 所以大家进宫见皇上。 啊，哎，我说，哎，这，哎，是，哎，这是什么事儿啊？这是，您皇上丢东西，他找我算卦的干嘛呀？这不封建迷信吗？这不是，你应该找侦探，找人柯南呀、啊，是吧？福尔摩斯，你再不济，你找交通广播给你播播也行啊。找我干嘛呀？哪个让我算？我让他上哪儿找去呀、啊？锅台旁边，水缸后头，那皇宫里头有水缸吗？这不要了命了！哎呀，又下雨了。你说我媳妇在家那腿肯定又疼。哎呦，这贼也不对呀！你偷谁偷不了啊？干嘛单偷皇上啊？你这要逮着你火得了吗？你再说了，那位爷的也不对呀！啊，我算的不灵，那你也没法跟皇上交差呀！我都说了，我这卦不灵不灵，这不来不就完了吗？你这死乞白赖的催着我来，催催催，我来了，那你活得了吗？哎呦喂！谁呀、啊？谁在外头呢？ 黄半仙儿等冤大头，等来了万岁皇爷，这下好了。这卦要是算不准的话呀，他的大头该没了。有道是隔墙有耳啊，黄半仙儿在驿馆自言自语的说了实话不再紧要，门外可吓坏了一位。那么到底谁在门外偷听？黄半仙儿给皇上这一卦又是如何算法呢？咱们下回再说。 广播剧相声有戏之黄半仙儿，出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节目制作中心，总策划李杰，监制吕游，总导演张有信，导演马笑宇、徐超，编剧徐超，录音制作马笑宇，说书人由赵亮演播，黄半仙儿由季彤演播，黄七由董珂演播，黄帝由俊杰演播，崔英由刘笑演播，马二由马笑宇演播，李大嫂由小叶演播，小罗由徐超演播，大臣甲由夏明演播，大臣乙由周准演播，大臣丙由孙涛演播。 金鸡报捷曲，玉泉喜迎春，广播过大年，欢乐好声音，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，精彩不停歇，欢喜过大年。 社会，小心点，不要吃亏。 成就它固然可贵，工作可别太累，健康开心才更珍贵。 人生有太多是非，得用眼泪体会，但愿你能勇敢面对。 哎呀呀，我的老爹，你说的对，有人劝我不会乱说玫瑰。 哎呀呀，我的宝贝，快去约会，虽然 只要你能得到幸福的智慧。

我偷珠子这事儿一辈子也犯不了案，我看他那模样也不像是个有能耐的主，我看人家那都是什么虎力大仙、鹿力大仙，我就没听说过什么蛤蟆力大仙呢。倒是有个青蛙王子，那要这么说的话，这黄蛤蟆有点法力那也是保不齐呀。不成，这小子什么来路，我还是得去探探去。说这天也怪了，白天还响晴博日呢，怎么这就下雨了？不对，这黄蛤蟆别是真人不露相吧，他说有雨还就真的下雨了。这明儿要是他真给皇上算出来这珠子就是我偷的，那可怎么办呢？不行，我这就得去先探探他的真假去。 你说我媳妇在家那腿肯定又疼。哎呦，这贼也不对呀，你偷谁偷不了啊，干嘛单偷皇上啊？你这要逮着你管得了吗？你再说了，那位爷爷也不对呀。啊，我算的不灵，那你也没法跟皇上交差呀。我都说了，我这卦不灵，这不来不就完了吗？你这死乞白赖的催着我来，催，我来了，那你活着干 什么？哎呦， 谁呀、啊？谁在外头呢？哟，是公公您呐、啊？我这刚才听广播呢，没看见。没看见， 是小的得罪，半仙饶命，半仙饶命、啊 哎！哎呦，饶命，饶什么呀？饶！您甭跪着了，起来说话吧。怎么了？这是？ 您算的简直是太准了 啊！ 您来了，我就指定活不了了。 是啊， 我跟您说句实话，那珠子，它就是我偷的。您得饶我一命， 他这是啊，我就知道是你偷的，我这不等着你来自首来了吗？咱们的政策你知道，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，我不但知道是你偷的， 您算的最灵了，您是伟大的算命先生，您继承了上下5000年算命先生的光荣传统，什么诸葛亮啊、袁天罡啊、刘伯温，在这一刻都灵魂附体了。那您算出来，我把珠子藏哪儿了？ 藏？刚才不是说了吗？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，你得坦白呀、啊。我说出来那就不算你坦白了，你现在你得自己说出来才能宽大处理呢，是不是？那你要非让我说也行，不是现在说，我明儿个可得跟皇上说去。 别介呀、啊、您可千万别跟皇上说。我说还不行吗？ 这就对了、 那珠子他呀他我就把他给藏在了。 藏哪儿了？ 我就把它给藏在了。 藏哪儿了？ 御花园的芭蕉树底下了。 御花园芭蕉树底下，御花园的芭蕉树底下，御花园芭蕉树下。 不对吧？您这，您这是现背呀、啊？ 跟我算的一模一样，不就是那御花园那榴莲芭蕉树底下吗？ 您肯定是算得准，是吧？明儿见了皇上，您可不能说是我偷的啊！这是1000两啊，这是1000两银票啊，算我孝敬您的，您收着。 那这归我了？哎呀，好吧，明儿这个给皇上算的时候，我替您瞒着点就是啊。哎，您回去吧，回去吧。 这个，哎呀，我的妈呀！ 万老皇上心里过硬，反应神速。 点儿我就露了馅儿，这珠子真是他偷的，1000两银子， 发财了，发财了。明天皇上忽悠这么一吐，这事儿啊，我干就成了。 各位，您别说啊，我都替这黄蛤蟆黄半仙啊捏着一把汗。不过人家黄半仙的戏可真是不错，一看就学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，误打误撞从这崔英的嘴里套出了实情，又得了一大笔银子。黄半仙那叫一个得意啊，就等第二天进宫忽悠一通之后回家呢。不过这皇宫好进呐，可没那么好出。 嘿呦，朕的猪啊！ 启启禀万岁，奴才崔英听主子的话，把京城第一神算黄先生给您请来了。 好，我又改了京城第一神算了。我 还不赶紧跪下磕头 啊！哎，侯民参见陛下，万岁万岁万万岁！ 你就是第一神算啊？真是有异能之人必有异相啊，看你这长相就跟别人不一样。那你给朕算算，朕那心爱的珠子丢哪儿了？ 草民遵命。哎，这个天， 你倒是算呐。 启禀万岁，草民算卦之前呀，得掐个诀呀，念个咒什么的。 好，只要你能算得出来，你要掐谁都行，朕帮你。御林军给我掐。 哎，万岁，这小子刚才说的意思是说呀，他是掐诀念咒。 哎，不管掐什么，赶紧的。 哎，这成倒是成，就是我掐诀念咒啊，我得有一道具，得拿一小铜锣。 啊，朕身边什么没有，小锣过来。 来了。大仙儿，我姓罗，我爸爸我爷爷都姓罗，如假包换。 这我管你姓罗不姓罗的干嘛呀，我要打的是那小铜锣，这哐哐哐的铜锣。 嗨，您这么说我就明白了，那个口吐莲花，我听您跟大鹏老师说过这段。哎，您听听啊，哐哐，哎，是这意思吧？ 这行，虽然破点吧，凑合使吧。啊，您听着啊，我可开始了啊。1 2 3 2 2 3， 哐哐， 跟随着师傅上茅山， 哐哐， 茅山有个毛老道， 哐哐， 师傅对我把一传， 哐哐， 一情天地动， 哐哐， 二情鬼神经， 哐哐， 三情胡八一， 哐哐， 四情张起灵， 哐哐， 五情擎天柱， 哐哐， 六情大黄蜂， 哐哐， 七情李达康， 哐哐， 八情侯亮平， 哐哐， 早情早到，晚情晚到，如若不到，铜锣相告啊。有了，万岁，草民我算出来了，您这个夜明珠啊，他就在御花园。 朕这御花园这么大，夜明珠到底藏在哪儿呢？ 您容草民再算一算。我还得念啊。朕是本姓黄，今日见君王，珠宝藏何处？这榴莲，不对，山竹不是？那个鸡，不是，都不对，是芭蕉。对，这芭蕉树下藏。 芭蕉树，来人，给朕挖！ 来人呐，赶紧来人呐，赶紧给我挖！恭喜万岁，贺喜万岁，这宝珠终于算是找着了。 哎呀，哎呀，真的宝珠啊，终于找着了，找着了，想死朕了，嗯啊，嗯啊。 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万岁，那个咱别亲了，行吗？留神脏。 那个黄先生啊，黄半仙儿， 阿仔， 算的是太准了。那你和朕说说，这宝珠到底是谁偷的，谁埋的呢？ 啊，他这个， 崔医生，你这嗓子是怎么了？ 回禀万岁爷，奴才没事儿，可能是早晨起来那碗面卤的有点咸了，我这。 哎，启禀万岁爷，他这个夜明珠啊，他属于奇珍异宝，年深日久的，受了那日精月华呀，他自己他就溜达出去了。 怎么着，夜明珠还会自己溜达？ 啊，对呀，对呀，万岁，您看您这颗夜明珠啊，它可真了不得啊，太了不得了，不但会自己溜达，还有其他的妙用。 还有什么妙用啊？你说说我听听。 这个万岁爷，您这夜明珠啊，它原本有七颗来的，哎，您看，您这是其中的一颗，嘿嘿，您要把这个珠子给集齐了呢。七颗宝珠搁一块儿，哎， 怎么着 就能呼唤神龙，满足您所有的愿望。 哎呀，没想到啊，朕只当这宝珠光华璀璨，甚是好看，没想到还有如此奇异功能，集齐七颗宝珠，崔英啊， 奴才在，万岁，您有什么吩咐吗？ 宝珠共有七颗，朕这儿只有一颗，还差六颗。你之前领导的那个企业办表现不错，现在再给你个任务，把剩下的那六颗珠子也找到，就用企业办原来的班子，再挂一块牌子，就叫这个没日没夜四处寻找剩下的六颗宝珠办公室，简称没六办。你还是没六办的主任。 哎呦，说您这话说的是真够没六的。遵旨。 那个黄先生啊。 啊，草民在。 这次找到的宝珠你可是大功一件，朕要重重的赏你。说吧，你想要什么呀？ 草民不敢，草民不敢，给万岁爷办事那是天大的福气，我还哪敢要什么赏赐。 哎呀，这黄先生真是个实在人啊，那就不赏了。 反正您不能这么实在啊。 黄先生如此本事，当个小小的算命先生岂不是屈才了？不如入朝为官，一展才能。 哎呦，万岁爷呀，草民哪有那么大能耐呀，哪当得了官啊。 哎，朕说你行你就行，不行也行。先在宫中住下，来人啊，带黄先生出去休息。 哎说万岁万岁万岁。 启奏万岁，这黄先生他虽然能掐会算，但是入宫为官是不是？ 你懂什么？你想啊，有了他以后，朕再跟那几个爱妃打麻将，那朕能不赢吗？他在旁边一掐算，谁上听了，谁要自摸，朕不就全知道了，再也点不了炮了。 是是是，是这么个理。可是万岁，他 别可是，等明天朕再试他几次，要是都算准了，就这么定了。 万岁爷，奴才已经吩咐下去了，早膳之后将黄先生带过来觐见。 好。 朕也想好考他什么了。 是吗，皇上？不知陛下选了什么呀？ 你看见院子里那棵枣树了吗？去摘一棵还没熟的青枣来，今天就让他猜这个。 是，万岁爷，这棵青枣给您，您赶紧藏好了，黄先生这就到了。 好民参见万岁。 黄先生快平身，赐座赐座。黄先生，清晨无事，不如咱们游戏游戏。朕手里有一件东西，不知道黄先生能不能猜出来呀？ 这个 是什么呀？ 哎呦，哎呦，我说，万岁爷呀，您这一大清早的， 神了！瞧！真是活神仙呀、啊、这么灵，这颗大青枣就赏你了。 我的妈呀，启禀万岁，草民什么赏也不敢领了，我不想领赏，我就想出宫回家去。 看人家黄先生有文化就是不一样，上厕所都不说上厕所，说出宫。带黄先生去找厕所。 哎，不是，万岁爷，我不是出宫，哎，是嗨，厕所就厕所吧。 吓死我了，就是想上厕所也让他给吓回去。我就寻思着皇上正找着夜明珠，肯定是这早上起来是珠不离手手不离珠，他拿着玩呢。我刚想说这大清早的您就把玩您这宝珠，幸亏没说全，谁成想他拿着个枣啊。我这要是说大早晨的，我这不完了吗？我真是万幸了，太万幸了。 黄先生，您好了没有啊？皇上正叫您回去呢。 哎，来了。 黄先生，来，刚才那个大清早算得不错，咱们再来一题。 我说万岁爷呀，草民实在是无能，不敢再妄测圣意了。草民只想出宫。 哎，还出宫？不是刚回来吗？ 这不是 黄先生啊，有什么难言之隐啊？ 没有， 千万不要讳疾忌医啊！朕宫中有许多医术高明的太医。 万岁爷，不，我不是那个出宫，不是上厕所的那个出宫。 嗯， 草民是想出宫，出您这皇宫回家去。 哦，回家？黄先生这等大才不能为朕所用，实在是可惜呀、啊。不过。更不能为他人所用 啊！ 朕再考你一题，若是算得准，朕放你出宫回家；若是算不准嘛， 哎呦，皇上饶命啊！ 崔英啊，取后宫取朕的那件宝物出来。 接旨，万岁爷呀、啊，是让我去取那个宝珠吗？ 傻呀你！昨儿刚找着就让他猜呀、 啊。啊、哦，是这个理儿。那不知万岁爷所谓何物啊？ 就是那个金蝉。 金蝉？金蝉？ 哎、就那个三条腿的、金光闪闪的、黄了吧唧的小蛤蟆。 哦，想起来，是。 哎呀，皇上饶命啊！皇上饶命！ 黄先生不要紧张嘛，很有趣的小游戏哦。哎、 万岁爷，宝物给您取回来了。 黄先生。你来看，朕手上这个小盒子里有一件宝物，黄先生可要用心算呐、 啊！啊，哎，算，哎呦，算，我算什么呀？我算，哎呦，我说黄蛤蟆呀，黄蛤蟆，你算是死在这盒里头了。 啊，又算对了。 黄蛤蟆，黄蛤蟆，最后猜出了黄蛤蟆。虽然黄半仙黄蛤蟆的算命是连蒙带唬、连诈带骗，但也都是察言观色推理出来的。可见呀、啊， 平时多注意观察问题，分析问题，可是有大大的好处。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蒙得了一时，可蒙不了一世。要是皇帝再让他猜几次啊，准保得露馅。咱们平时工作生活呀，还是要诚信为本。各位，咱们相声有戏这段黄半仙啊，说到这儿就算是告一段落了。下一个故事讲什么呢？您下期自己听。 广播剧《相声有戏之黄半仙儿》，出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节目制作中心，总策划李杰，监制吕游，总导演张有信，导演马笑宇、徐超，编剧徐超，录音制作马笑宇，说书人由赵亮演播，黄半仙儿由季彤演播，黄七由董珂演播，黄帝由俊杰演播，崔英由刘笑演播，马二由马笑宇演播，李大嫂由小叶演播，小罗由徐超演播，大臣甲由夏明演播，大臣乙由周准演播，大臣丙由孙涛演播。 捷曲玉泉喜迎春，广播过大年，欢乐好声音。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，精彩不停歇，欢喜过大年。 想讲假说